新传媒属下电台《KBS 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3000起以下，并且连续两日无新增加死亡病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2551起病例，比前日少了77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1以下，报 0.98。 跟住疫情放慢，多家会馆恢复举办端午节庆祝活动，这只是他们两年多来的第一个最大规模的实体聚会，参与人数介于180个到230个之间。另外，跟住我国解除大型活动的人数限制，现场演唱会市场强劲回弹。新加坡体育城的数据显示，这两个月卖出的亚洲歌手演唱会门票逼近8万张，可以比美疫情前的水平，票房收入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本地越来越多医疗机构开始借助虚拟实境提升医疗品质。新加坡失智症机构采用虚拟实境技术教学方案，比关护的人切身处地理解失智症人士的感受，以更好地照顾他们。新加坡理工大学亦将由下个月头起，比修读护理课程的学生使用这一类的教材。广惠兆楼医院为了配合位于波东巴西的第二座疗养院，在上个月开始运作，昨晚举办了个名叫做爱的礼物的年度母亲节慈善音乐会。新疗养院启用之后，病床增加了438张，使到医院的病床总数达到1200张。受访本地渔贩说，一些来自马来西亚的海鲜供应近期减少了大约一半，价格上涨了将近30%，但是市场仲是有足够的鲜鱼出售。较早前马来西亚渔民协会表示，当地海域捉到的鱼锐减了70%，鱼的价格因此水涨船高。马来西亚反对党人民公正党原任总秘书蔡夫丁祝贺对手拉菲兹当选党处理主席，并且表示尊重党员的决定。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蔡夫丁承认败选。中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的冠病疫情持续好转，北京昨日开始以分区和分级方式动态实施防控措施，有三个地区恢复公共交通运营服务，而上海后日起，民众进入公共场所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只需要出示72个小时而不是48个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岸的台湾又有145个人死于冠病，再创单日新高，当地都新增加76539起本土病例。新闻报告完了。